不再忘与恋，光阴岁月多变，有没结果也是缘。真这梦飘远，天空海阔情已短，一生向寂寞挑战，我在这刻已复原。纵是有苦有甜，总已有恨有怨。再见昨日与明天，仍然梦见不是情缘，余情未了，问谁更倦？旧时今夜梦还暖，请给我逃离深渊。仍然梦见不是情缘。未免亦难兑现，但是失落亦难免，伤不了，随缘一点，不再情愿。